发明了这个四轮的汽车，其实也是一个马车的车架加一个发动机， 嗯 啊，但是那个时候一样也是没有方向盘的， 嗯 啊，还是就是靠这个摇把的这种形式来转向，就有点类似于两个，就是把两个自行车捆在一起，然后中间安上一台发动机的这种感觉，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你说的奔驰一号， 嗯， 还有包括你说的戴姆勒发明的另外的四轮车， 嗯， 现在在北京的汽车博物馆都还能够看到它的复制的， 对对对， 复制品， 能看到复制品 啊，我去的时候还看过，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对，那台原始品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奔驰博物馆 啊，现在还有， 还有，还有原车就在那里面。 哇，这德国人也是挺精细的， 对， 还能保存到现在。 对，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那车现在能开吗？ 开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 啊，重新保养保养。 对， 你像现在的技术让它动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对，但是尾气大家受得了受不了，我就不知道了。 来讲一讲，就是整个车的形态，其实从第一辆车到现在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嗯， 你比如说那个方向盘，以前是用一个摇杆来去控制前轮的方向， 嗯， 后来是出现了方向盘。 对， 以及呢，最早的车，你是说依据马车的车身的改造， 嗯， 马车的车身是没有轮胎的，它就是一个木质的一个轮子， 就是一个轮子，对，嗯，后来才出现了轮胎， 嗯， 而且刚开始的轮胎是基于自行车的轮胎的这个样子， 哦， 就是特别的薄，特别的圆， 也很窄， 很窄很窄，就是打气都不像现在说需要有专业的这种气的这个打气的这个打气的气嘴儿， 嗯 啊，包括说我们要用气泵去打气，原来就是大家拿一个就是很原来很常见那种气筒子就可以压缩着就那么打气了，就 家里买一个气筒子，既能给自行车打气，能给汽车打气， 对，就是这样，而且油箱非常的小，就是不像现在是外置油箱，那会儿是应该是我们自己恨不得往里边倒油的那种感觉。 那能开远吗？ 不会很远，非常非常的近，就是也就在方圆可能就几里地，就是可能有可能说比如说你跟我咱们住两个院子，可能就围着这个院子转一圈， 嗯， 也就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没有外置的油箱，只是到了后来就是大家为了印证说汽车也可以跑长途， 嗯， 才有了这个就是外置的油箱啊，才开始产生了这个说能让车跑远的这个概念。 嗯，再往下发展的话，整个这个汽车的行业呢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嗯， 因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动力让它发展，这就是市场， 嗯， 尤其是进入到了民用的阶段，这个我们就得讲到的是不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 嗯， 美国的福特 T 型车的出现。 对， 为什么说 T 型车的出现让这个市场蓬勃发展呢？ 福特的 T 型车呢应该说是第一辆，就是全球的第一辆国民车， 嗯， 因为在 T 型车出现之前，汽车是非常昂贵的啊，因为最早随着卡尔本茨的第一辆车出现以后，大家逐步接受了汽车这个概念，先拥有起来的是谁呢？是富人阶级， 嗯 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贵族阶级啊，特别是当时很多国家还是用就是君主立宪制， 嗯， 甚至是有皇族的，就是贵族阶级先才有实力去买这些车。但是呢，汽车的便利性呢，逐步的被所有人都知道了啊，很多很多的普通的平民也会有一台汽车的梦想， 嗯 啊，但是普通人是很难拥有它的。 太贵了吗？ 太贵了，太贵了。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价格，就是当时的这个汇率，或者是包括当时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就是价值来说的话， 嗯， 那一个人如果一年能够挣$100的话，那就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了。 嗯 啊，所以当时福特 T 型车出来，作为一个国民车的概念出来，是真的是满足了很多人的汽车梦。 嗯， 当时我记得，通过我查的资料，它 T 型车的这个福特 T 型车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呢？ 嗯， 大概是$700。 哦， 啊，这个$700其实对于大部分来说，就是说相对来说啊，我们来讲叫中产阶级吧， 嗯， 啊，他来说负担起来已经不是很困难了。 嗯 嗯，就是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真的是帮助了汽车的普及。 为什么它能卖这么便宜，其他的车就不行呢？ 首先来说，福特本身它在这个车设计的时候，理念就是为了国民造车， 嗯， 所以它的车造的并不是很复杂， 嗯， 没有过分的这种奢侈的产品啊，奢侈的装备啊，比如说真皮座椅什么的，但当然那会儿也都没有了啊，也不会用太奢侈的这些材料，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木材，因为那会儿仍然是以木材为主的一个汽车产品啊，他就用很简单的，比如说钢啊、铁啊，包括简单的这种木材，把这车身给架构构起来，然后呢，用尽可能相对来说经济实惠的这个材料把这个车组装起来。 嗯， 另一方面就是福特发明了一个到现在仍然被沿用的 一种生产方式，叫流水线式生产。 哦， 啊，这个生产方式大大的降低了这个汽车产品的生产成本。 嗯， 啊，大概当时的时间是差不多5分钟和6分钟左右，就会生产出一台汽车来。 嗯， 啊，这个在当时应该来说是一个划时代性的超越，啊，而且是整个应该说是工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嗯， 啊，因为最早在此之前，所有的汽车全部是由工人进行手工组装， 拿个小锤子当当当， 对， 把这个铁板敲平了，然后就拿个螺丝扳手嘎吱嘎吱给它再拧进去。 对，对，就是一点一点的，一个车就是由它的这个原材料到成品，就是有几个工人在做。但是流水线的出现呢，让整个的这个工业的这个进程发生了改变，就是它通过各种的模块化实现了真正的组装式生产。 嗯， 啊，所以它是真的大大的让为汽车的普及做出了一个应该说是极大极大的贡献。 嗯，到这个时候开始，是不是整个汽车基本的形态就确定下来了？ 对，基本上那个时候汽车就已经成型了。 嗯， 啊，四个轮子， 嗯， 啊，能够遮风挡雨。 T 型车是三厢还是两厢啊？ 用现在的眼光看，应该是三厢。它后边有一个小箱子，但是跟咱们意义上的那个现在眼中的这个三厢车还是有区别的。 嗯， 啊，因为它的那个箱子太小了，甚至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后边背了一个小箱包， 嗯， 或者一个小行李箱， 嗯， 就这么简单， 嗯， 而不是当时说我们现在眼光看到说一个很整体的设计。 嗯，福特 T 型车呢，根据现在的史料记载啊，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量就在那个年代， 嗯， 已经破100万辆。 对， 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数据啊。你想，就是中国自己的汽车的产业，我看过一个资料，捷达这款车，嗯，大概是在90年代97还是95年才突破了100万辆的产量。 对，对， 而 T 型车在美国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卖了超过了100万辆。 对对对，比这个还要早，大概在1907年、08年那样，就是这个福特 T 型车就出来了。 哦， 啊，应该是在差不多不到1920，就20年代之前就已经 突破100万辆。 对对对， 真是了不得了。 嗯，因为福特 T 型车真的是应该说是汽车里历史上一个真的不可磨灭的车型。 嗯， 啊，而且前不久我记得看了一些老爷车比赛，很多人现在还收藏这个车。 哦， 嗯，而且 说现在 还能跑，嗯，跑得还很好。 还是当年的发动机吗？ 还是原来，真的是原样。 嗯， 啊，原样，只是进行了一些修补和修复。 说到这一点，我们就接着来讲大家在汽车这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要讲到的这个进步呢，就是对于性能的一些追求了。就是车现在开始已经有了， 嗯， 大部分人都已经开上了， 嗯， 开上了之后呢，我就希望说这个车呢可以开得越来越快， 嗯， 以致呢越来越舒适。 嗯， 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呢，还出现了汽车拉力比赛， 嗯， 汽车比赛这些东西也是逐渐出现的。 对， 我们也曾经也和大家来分享过这方面的话题。说最早呢，两个人飙车就是在大马路上， 嗯， 你一辆我一辆啊，哇就飙起来了。后来发现又不行，这是很容易出事啊。 对， 要不然翻车，要不然撞人，就出现了专门的赛车场。 嗯， 在这个时候，很多厂家也是专门做各种各样不同的车，哎，就体现我这个厂家的一些性能。在这个时候，赛车，就真正意义上的性能车也是在不断的出现。 嗯， 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大家发现这个发动机的性能是在不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又运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技术呢？ 嗯，实际上应该是这么说，最早的赛车是其实跟咱们中国还有一段渊源，就是北京到巴黎到北京的一个拉力赛。 嗯， 啊，那个时候那个应该是清朝的时候。 哇， 很遥远， 那时候就有了。 对，那时候有，因为那时候我的记得资料里面说的是从巴黎开车开到了北京。 嗯， 啊，具体开的哪款车我不记得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汽车比赛的一个雏形啊，就真正意义上就是说被大家所知的一个雏形。 嗯， 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汽车，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跑长途了，而且让大家都真的认识到了汽车原来是可以扩大我们的生活半径。 嗯， 而且通过那一次比赛让大家认识到汽车的性能越来越重要。 嗯， 啊，特别是在长途行驶的时候，所以很多厂商就开始关注汽车性能了。 嗯， 啊，以至于后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包括布加迪啊，说法拉利，说保时捷这些车型的出现，那么都实际上是在为了这个人，就是应该让人们更有